即係嗰個出生率啊嘛，係咁低啊。 即係有一對嘅人結婚就 0.8 嘅細路啫，只係。 嗱，你會見到而家咧，即係好簡單嘅，你啲新聞出咗嚟，哇，或者狗啊，即係俾車撞死啊，哇，即係悲天憫人咧，呃拉呃到咧，即係通即係即係呃得好犀利嘅。喂，但係喂，如果你有條友死咗嘅話，即係一個僆仔死咗，喂，冇咁呃拉嘅，因為冇咁代入嘅。 唔係，我嘅感覺係咁啫，即係我養咗貓廿幾卅年啦，1992、93年養，而家都23、4年，喂，養貓去養人。喂，而家啲僆仔搞到咁，咁點搞啊？ 唔係，但係咁講啊，即係你可以，你咁樣係向現實屈服啊嘛。 我不嬲都係要向現實屈服㗎。屌，如果我唔向現實屈服，我出嚟選咗啦。 咁你咪冇抗爭精神咯？ 冇啊！我50歲人做咩咁樣要抗爭精神啊？屌！ 即係你如果你覺得呢個制度係唔 work 嘅，我生個仔出嚟咧。 喂，我而家變咗右派嘅，你唔好叫我左膠大王啊！ 唔係，即係我咁樣講啦，即係我 believe 我係相信咧，如果越嚟越相信咧，係靠我自己嘅努力咧去改善自己嘅生活㗎。係係嘛？我唔相信呢個集體㗎啦，已經開始 係 屌我由呢個學生運動嘅時候，相信即係集體嘅努力能夠改變嘅世界，我已經開始越嚟越有。 唔係你唔相信集體都可以相信家庭㗎嘛？系咪？ 我唔会相信家庭嘅，屌！ 屌你！ 我相信有多啲女 人。你真系，你仲亏你呃到咁多女人票啊！真系，唉，呢啲完全系一个误会嚟嘅，大佬。 唔系因为女人仲有对我有啲少少期望。 唔系，即系我觉得咁样嘅，即系我同你最大唔同之处咧，就觉得我相信一个人生仔咧，嗰个仔系你自己，你有责任教佢，亦都应该。唔系向呢一个制度完全屈服嘅，即系如果你觉得 我唯一咧有一个 生仔系一个制度嘅一个失败品嘅话咧，即系我觉得连你自己都放弃咗希望咯。 我唔系，因为点解咧？我嗰阵时候咧有一个好错误嘅观念嘅。 系、哎，我知道，我听过。 讲咩啊？ 你就话即系如果你生咗仔嘅话，你就觉得自己冇希望，你将个希望系俾晒嘅下一代啊嘛，系 咪？我依然对自己有希望嘅时候，我就唔需要寄托啊。 咁呢个世界有一样嘢，而家呢个电，即系你一个新时代一样嘢叫双核心啊嘛，啱啱啊？喂，你自己系有一个希望，系一个核心之余，你都可以俾一个核心嘅希望，系俾你个仔啊嘛。 喂， 而家唔止双核心啊，去到四核心啊，八核心都有噶啦。 我而家喺度谂，调翻转头谂，好彩我冇生嘅。 唉， 屌你老尾，我条僆仔咁卵顽皮。跟住搞撚咗變咗黃台樣咁喺度掟石，咁我保釋佢定唔保釋佢好啊？我撐佢定唔撐佢好啊？大佬， 唔係我覺得咁樣講， 即係佢支持本土派喺度族群歧視，我撐唔撐佢好啊？佢一定反我㗎啦！ 唔係我 以我嘅基因嘅人，一定係對自己現狀係不滿嘅人嚟啦。 唔係人要有希望嘅。我觉得咁样讲，即系你唔可以即系。 咁我送咗俾你顶啊！一系叫阿 B 同你讲阿癫下癫下喺度沟女啊！吓，一系送咗俾 Watcher 啊！咁你点样搞啊？你一系叫唔系我梗系希望嘅，你做下好好地读书，做下学联秘书长啊，领导香港嘅群众，即系争取，即系唔单止系香港民主、中国民主，屌你咪全捻部落空 吓， 咁我咪好捻失落。 唔系因为咁讲啊，即系你如果你问到尾咧，即系所谓本土主义，尤其系以种族，即系以种族为核心嘅本土主义咧，你系解决唔到香港嘅问题噶，因为你香港嗰个种族血缘。即係嗰個人口係唔可以 replace 到啊嘛，係唔可以 self sufficient 啊嘛，呢個係死路一條啊嘛。尤其我哋要答嗰個問題就係話，一個全民退保嘅問題嘅時候，你冇一個合理嘅一個叫做出生率嘅話，呢個係死路一條嚟噶嘛，係咪？咁所以你係一定要一套即係完整嘅生育政策同埋人口政策嘅喎。我覺得呢個先至係真正嘅本土主義嘅一個實行嘅方法嚟嘅喎，其實係。 所以。我最後喺第二節結束之前嘅結論就係、是，無論民主黨、公民黨、工黨，都冇答一個問題。呢、這個問題係好重要嘅，就係話究竟如果我解決咗民主嘅問題之後，我哋未來嘅生活係點咧？ 嗯，係， 我哋要一個乜嘢嘅理想社會咧？ 係 咪 啱？ 而呢個先係從事政治嘅人要回答嘅問題咧，唔係淨係抗共嘅問題，唔係淨係族群嘅問題。 係啦， 呢個係一個階級嘅問題。 係，